有过来。 辛苦钱啊！ 我冇乜钱，不过讲真要面。 边个妙啫？ 平日悭钱边个想得个先？ 储得好辛苦， 利是派尽冇还钱。 派少啲啦， 红包到啦， 快点过来， 来来来。 赚咁多钱，不过想好过点。 大方啲啦， 快点祝福钱去咗可以添。 系咩？ 财神送运冇拖欠。 你系财神啊！ 旺财送送送。